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哪一个？ 手机给我。 手放头，手放头，手放头。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我是主持人香露，欢迎您的收听。刚才您听到的是北京海淀警方抓获一个影视招工诈骗团伙的现场录音。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详细的情况。近几个月来，相关犯罪嫌疑人在各大招聘网站发布影视相关职务高薪招聘信息，共面试近百位应聘者，再以交纳食宿费、保密金、管理费为由诈骗应聘者钱财，盈利数十万元。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会同海淀刑侦支队、大钟寺派出所等在海淀、朝阳、丰台、昌平、怀柔等区侦查走访，最终打掉这一招工诈骗团伙，刑事拘留17名嫌疑人。今年六月份以来，陆续有多名事主因应聘工作时被骗，向海淀公安分局大钟寺派出所报警，民警立即对这20多起案件调查取证。被骗事主都是通过招聘网站投放简历，之后一家影视传媒公司与其联系，承诺可以提供与影视相关的各类岗位工作，月薪从6000元到8000元不等，并要求事主到位于海淀区西三环附近的公司进行面试，面试相对简单，很轻松就能通过。面试通过之后，就要与公司签订劳务合同，此时公司以需要交纳食宿费、管理费、剧组保密金为由，让事主交纳钱款。求职者为了以后能够有一个好的工作，欣然同意，之后却发现公司只是将他们安排到北京周边的影视基地担任群众演员等工作，与应聘时的工作严重不符，公司也以各种理由拒绝结算工资。等再次联系公司的时候，他们发现对方电话已经是空号，办公地点也人去楼空。专案组对前期报案进行串并，并且根据事主对嫌疑人的辨认，同时摸排走访，调查工商注册记录。经过2个多月缜密侦查，整个诈骗团伙的组织架构逐渐显现。专案组最终确定，以嫌疑人王某镇、刘某鹏为首的在全市实施招工诈骗的诈骗团伙共21人。为了逃避打击，该团伙有多个办公地点，有的地点专门负责发布招聘信息，并邀请应聘者到公司进行面试，有的地点只负责面试工作。根据嫌疑人王某镇交代，自己曾经在应聘过程中被骗，于是决定以这种方式进行诈骗，自己便与刘某鹏一起出资租赁了多处办公地点。在这个团伙中，有专门负责发布招聘信息和电话联系应聘者的文员，这些文员每招聘成功1名人员，便有15%的提成，还有专门负责面试的人有30%的提成。各个办公点相对独立，平日都用假名进行交流。近几个月来，他们共面试了近100位应聘者，盈利数十万元，所得赃款已经被挥霍一空。目前嫌疑人王某镇等17人因涉嫌诈骗罪已经被海淀分局依法刑事拘留。下面我们的节目为大家介绍一起求职者去所谓影视公司应聘结果被骗的案例。市民刘先生在58同城发布了应聘简历，很快一家影视招工公司给他打了电话，要求他去面试。刘先生到北京市朝阳区百子湾附近的影视公司面试， 虽然自己曾经做的是汽车组装，但工作人员表示，刘先生可以先从导演助理做起，边干边学，转正之后可以月薪过万。刘先生想以后可以跟着电视电影明星共事，还是有点小兴奋。他说，影视公司告诉他，每个月需要交2000元保密保证金，干满一个月会跟公司一起返还。刘先生和朋友连借带错了14000元，签了7个月的合同。交完钱，影视公司开车直接把他送到了怀柔的一家影视基地大院。但是到了影视基地，他没有见到什么明星，反而被要求交纳培训费、保密金等一共27000元。刘先生回忆说，他们说先给我安排当群众演员，熟悉熟悉剧组。我被安排演当兵的，穿着一身盔甲，拿把刀演抗战剧，特别辛苦，有的时候还吃不饱。谁知一晃2个月过去了，刘先生连导演都没见到，更别提做导演助理了。剧组倒是跟了几个，路人甲也演了不少，可之前承诺的钱却始终没有拿到。刘先生的心里打起了鼓，他说，我和比我去得早的人聊天，越聊越不踏实，发现他们也是始终没有拿到钱。我在网上一查，全是被骗的人写的帖子。我找到负责人说不干了，要求退钱，但是他们说只能退我6000元。随后刘先生找到之前应聘的影视公司想要退款，结果发现对方已经关了门，电话也打不通了。据了解，北京警方接到的类似报案并不止刘先生这一起。通过梳理，这类以影视招工为手段的诈骗在北京比较高发。民警通过调查发现，事主所签的合同都在涉案公司的手中。为了取得充分的证据，民警扮作了应聘者开始调查取证。侦查员说，影视招工诈骗公司墙上挂了几个明星的演艺介绍，说实话一点都不高端，他们面试就是走个流程，最终还是要骗取你的钱财。原来所谓的面试不过是旁敲侧击，看看当事人到底有多少钱可以骗。一旦当事人上当交钱，嫌疑人就开始设计更深的套路继续诈骗。侦查员告诉记者，剧组会说，我们在北京有5个基地，每个基地你都得轮着去，借你还有钱，到了房山就再骗你一手，然后让你去怀柔，到了怀柔之后再告诉你这还有一个基地，你还得交钱，骗到他们觉得你没钱了，就让你去外地。经过调查，民警逐渐清理了影视公司诈骗的套路。一，面试先收伙食费、保密费等，承诺通过公司按月返还。二，在影视基地收取住宿费、伙食费。最后，当事人的钱被榨干之后，就只能做免费的群众演员，维持生活。而当他们觉得太苦，想要退回押金的时候，骗子会以违约为名拒绝支付。 职场帮帮团提醒您，在应聘过程中，用人单位以任何名义向应聘者收取费用都属于违法行为，如押金、资料费、建档费、代收体检费等，请应聘者提高警惕。 这是公司里真实发生的案例。 王女士在2年的时间内遭受上司的骚扰，而且她也多次投诉，没有得到及时的解决。所以除了当事人之外，我们也应该追究相关负责人他的责任。 这是创业者必须提前意识到的问题。 中国原来的古代有太多太多这样的例子，我们一起打下了江山，但突然发现你现在不适合这个江山了，因为我这江山大了，人才比你厉害的人更多了。 这是不能够掩耳盗铃的关系。 恋爱的双方之间是一个上下级关系，这一旦涉及到人事的变动，其他人的话会感觉其中可能会存在一些不公平的因素。 12:30到13:30，职场帮帮团为劳动者护航。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我是香露。通州区作为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建设吸引了很多人的关注。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那么人力资源的服务呢，也是重中之重。一会儿呢，我们将会发布本周六在通州举办的一场大型的专场招聘会的信息，将有东城、西城、朝阳、通州、海淀等多家地区的30家 用人单位提供的2300个城市公共服务类的岗位等待着求职者去现场应聘。一会儿呢，我们节目会为大家发布详细的招聘信息。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中国北京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通州园区的消息。根据了解，这个园区呢将在今年年底建设完成，并且投入使用。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按照一区两园的方式规划建设了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区。一区就是中国北京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两园就是通州园和海淀园，希望通过一东一西相对布局均衡发展。那么产业园区将重点引进人力资源服务业的新兴领域、高端环节和创新业态，通过市场化机制吸引全球顶尖人才来中国工作，为入驻园区的服务机构提供包括档案托管、社会保险、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等一站式公共服务，为顶尖专家及其创新团队提供优先直接的贴身式人才服务。那么中国北京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区通州园坐落于通州区的新华大街，目前已经有9家人力资源服务企业和通州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那么我们也采访了智联招聘北京分公司的总经理刘辉。 北京没有实际上的大的人力资源产业园，通州是第一个嘛，所以我们想就是说第一批就去接触进行合作。 从市场的角度来说，你觉得你们可以为这块的人力资源提供哪方面的一些服务？ 我们主要的是线上的服务，就线上信息发布啊、招聘，但是呢现在啊开始渗透到像劳务派遣啊，包括线下的一些现场专场招聘会啊，包括一些那个用工方式啊，还有一些就是测评啊、校园啊等等的这些线下的一些活动我们也在做。 那你觉得通州现在的产业布局能够跟你们有哪些对接上？ 两个方面嘛，第一个是在相对高端的人才的吸引上，可能我们是具备有就是有这个基础这个优势，我们能帮忙。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一些劳务用工方式上，就一些我们肯定是也能做一些事情。然后呢，灵活用工嘛，这一块吧，我们还是也能做一些事情。再就是企业培训，反正这几个事情在通州未来肯定的发展上肯定都是还是需要的，企业还是面临这种需求的。 你们还是一个互联网的公司啊，有没有通过一些这个大数据的方式或其他的这种科技的方式来做这一块的人力资源的服务？ 现在核心的是在做大数据的竞争匹配，我们也请了首席科学家，我们现在更加的做人工智能 AI 数据算法，这是我们的核心。从以前的那种叫信息发布、简历仓库的这种模式，现在转成了叫 BC 的精准匹配，是我们的第一个现在要在做的事情。 1917年，动画大师迪士尼有了他的第一份工作，在美国中西部的两个城市之间做销售，那一年他15岁。 畅销书《哈利波特》被翻译成73种语言，所有版本的总销售量超过4.5亿本。它的作者 J.K. 罗琳第一份工作是一名普通的秘书。 曹德旺，中国第一、世界第二大汽车玻璃供应集团创始人，14岁退学后，第一份工作是给生产队放牛。 马化腾，腾讯公司主要创办人之一，大学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公司做程序员。 我们说不清楚第一份工作和他们的成功之间有哪些必然联系，但是要想成功，您总得有第一份工作。要想成功，您总得有第一份工作。接下来我们要重点说说在通州区举办的专场招聘会的信息。那么最近啊，通州区举办了很多场招聘会。其实通州作为北京城市副中心呢，确实当地居民的就业是政府非常重视和关心的。那么在这个星期六11月17号，在通州区运河中学高中部体育馆将举办城市公共服务类岗位大型专场招聘会，将会有北京、通州、东城、西城、海淀、朝阳、丰台等各个区的30家用人单位提供的2300个城市公共服务岗位。值得一提的是啊， 通州区11个乡镇户籍劳动力如果就业成功上岗了，符合就业优惠条件的还可以享受工资外的每个月2500元的补贴。换句话说呢，原来开多少钱工资按市场价，同时如果符合条件的话呢，还有2500元的补贴。时间是这周六的上午9点到11点，地点在通州区运河中学高中部体育馆。参会人员可以带好本人的身份证、户口簿原件，另外要填写个人信息登记表，如果有相关的职业资格证书的话呢，也可以带到现场来。那么下面呢，我们为大家介绍一下这次招聘会的一个目的啊。那么刚才我们说了，这个招聘会的主题叫通州区公共服务类岗位的一个专场招聘会，它主要是安置农村地区的劳动力啊，希望农村地区的劳动力呢能够整建制、跨区域的输出就业，实现成建制、走得出、留得住、干得好的一个目标。那么招用的范围呢，主要是通州户籍农村地区的劳动力，包括农业和非农业户籍。那么劳动力本人呢，要首先进行失业登记，并且办理就业失业登记证。用人单位招用之后呢，依法和他签相应的劳动合同，办理就业登记手续。同时按照规定缴纳职工社会保险，并且由银行来代发工资。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呢，这次的用工形式是以劳务派遣的形式来进行的，劳务派遣企业由用工单位来指定。都有哪些公共服务类岗位啊？主要涉及的是北京的7家用人单位，包括公交集团、地铁公司、首发集团、环卫集团、排水集团、自来水集团以及热力集团，以及城六区提供的像环卫、公交、地铁、园林绿化、市政市容、公共物业、邮政、保安辅警等岗位，包括通州市委和市政府行政办公区内的一些岗位。刚才我们说到，符合补贴条件的朋友呢，每人每月可以有2500元的公共服务岗位补贴。这个补贴的最长时间呢是5年，从申请之日起2到3个月之后发放到位。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在这次招聘会当中的相关的岗位信息。 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点半到13点半，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 第一个岗位呢是城市管理监督员，这是北京市城市管理监督指挥中心发布的岗位。那么由北京竹芒圣马科技有限公司呢为他们做劳务派遣服务，招聘100人，专业不限。如果是退伍军人、党员或者是有城市管理工作经验者优先考虑。这些岗位呢对于年龄的要求是男性在50周岁以下，也包括50周岁女性呢是在45周岁以下，可以值夜班，服从管理，服从工作的分配，会使用手机打字，会骑自行车。另外就是具有一定的城市管理法律法规和基础的业务知识。如果是从事中监控的人员呢，希望是高中级以上的学历。还有工作地点是北京市朝阳区的各个街道，工作内容就是在规定的时间里面，在规定的负责的工作区域里面，按照要求进行不间断的巡查，发现问题之后呢，按照规定的程序利用相关的软件及时上报，并且根据指令执行相关的任务，这是一个主要的工作。待遇固定工资呢是每个月2600，岗位津贴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啊，岗位津贴是每个月2500，同时呢是有社保和住房公积金的。另外呢也可以提供住宿的条件，如果你不住的话呢，每个月还有800元的住宿补贴啊，还有800元的住宿补贴。作为监督员会配备手机、工作证、工作服，还有呢就是如果离职的时候呢，这些工作证啊，包括手机啊、臂章啊，还需要交回。工作时间呢是这么安排的，就是每周不超过40个小时，分为好几班，上午呢是8点半到11点半，下午是1点半到5点半， 夜班呢是晚上6点到12点，每周休息2天。按照北京市和国家的有关规定，会享受年假、婚假、丧假、计划生育假、产假啊等等。那么这些假期呢，都是啊完全按照国家的规定来走。这是朝阳区城市管理监督指挥中心的招聘信息，招100名城市管理监督员啊。那么这些岗位呢，应该都是在户外啊，大部分是在户外进行工作的。大家可以考虑一下自己的这个身体承受能力。有一部咨询电话，6701-6335，6701-6335。下面是北京市地铁轨道交通有限公司的招聘信息，他们委托德润新丰北京劳务派遣有限公司啊，为他们来做劳务派遣的服务。岗位呢是北京地铁列车的乘务管理员。其实现在咱们坐地铁啊，特别是在一些地铁的始发站、终点站啊，会看到很多的乘务管理员。这次呢，他们招200人，主要的工作线路在北京的地铁8号线或13号线。工作时间呢是这样的，首先呢要经过2个月的培训期，这也算是试用期。在这个阶段，每个月的工资是2120啊，绩效工资呢是每个月430。培训期的工作时间呢是上午的10点到下午的4点，试用期内中途离职，按照基本工资每个月2120来发放，就没有绩效工资了。试用期结束之后啊，通过考核你能够正式上岗了，那么每个月的工资呢是2700。工作时间呢是分为4班、白班，还有上夜班、下夜班以及休，大概是这么几个班次来轮替。那么对于年龄的要求呢是18到55岁，要求是男性，身高在1米70以上，高中及以上的学历，具有一定的语言和文字表达能力。因为这是一个叫乘务管理员的岗位啊，所以这个岗位呢要求是无违法犯罪记录、无强制隔离戒毒记录、未接受劳动教养、治安处罚，希望能够恪尽职守、文明执勤、礼貌待人。另外呢就是具体的一些工作内容啊，在车厢内进行安全巡视，主动防范各类危害公共安全和乘客人身安全的违法犯罪行为，及时发现可疑人可疑物，及时制止扰乱运营秩序的不文明行为，密切配合工作人员处置列车车厢内的各类突发情况。我们再来说一下相关的福利待遇啊，有工作服务，用工单位呢免费提供夜班乘务管理员的住宿，另外还有就是当班乘务员的工作餐，每人呢是有5元的午餐啊购买的这个补贴或者是福利吧。此外呢，如果是节假日上班的话呢，还有加班费、五险一金，那就不用说了啊。此外就是政府补贴，也是每个月呢2500块钱。不过这个岗位呢，在试用期内啊是不提供住宿的，用餐也需要自行来解决。联系方式是5722-7115，5722-7115，还有一部是6035-1160，6035-1160，主要是在地铁8号线和13号线进行列车乘务管理的工作。下面是西城区城市管理委员会联合德润新丰北京劳务派遣有限公司招聘停车协管员，这个招170人，其中呢有1名项目经理，有3名队长，有6名班长，还有140人的停车协管员啊。那么待遇呢是这样的，就是经理是每个月4883，含个人保险承担部分383元。那么他们都含啊个人承担的保险。那么队长呢是4383，班长是3883。停车协管员是3383，这是他们的工资。那么同样还有2500元的政府补贴。咨询电话呢是5722-7115，5722-7115。我们即将进入的是这一节的广告，下面呢还有西城区

拥抱书籍，爱上阅读。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中午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受高空偏西气流影响，今天下午扩散条件极差，有中度到重度霾，夜间有雾或轻雾。目前大雾黄色预警正在发布，大家外出请注意健康防护。受冷空气影响，明天凌晨开始出现降雨天气，扩散条件逐渐转好。来看具体预报，今天下午雾转中度到重度霾，北转南风二级左右，最高气温1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有中度到重度霾转雾，后半夜西部北部有小雨，山区有雨夹雪或雪，南转北风1、2级转3、4级，最低气温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欢迎您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继续为大家来介绍这周六将在通州区运河中学高中部体育馆举办的大型专场招聘会的信息。这次招聘会呢，是北京的各个区县的30家用人单位提供的2300个城市公共服务类的岗位。那么时间呢，是这周六的上午9点到11点，我们继续为大家来介绍具体的一些职位。接下来呢，是西城区环境卫生服务中心的职位，职位呢有公厕的维修，还有司机，还有公厕管理员。公厕维修工招20名，司机招4名，公厕管理员招5名。工作时间就是每天8小时，上午休2。具体的上班时间呢，由用工单位统一来安排。公厕维修工要求都是男性，18到52岁之间，要有相关的证书啊，比如说呢。要求有这个电器维修啊、空调维修啊、电焊工啊，或者是从事过物业维修等相关的工种，上岗前呢会有一个实操的考试。司机的要求呢是45岁以下男性，拥有 A1、A2 的驾驶证。另外，公厕保洁的要求呢是40到45岁，男女都可以。福利待遇每个月呢是3000块钱，外加政府补贴2500块钱，期间呢有五险，有社保啊，有社保。目前没有看到这个公积金的部分，大家呢也可以详细询问一下。另外就是免费提供住宿，免费提供住宿，不过呢宿舍的水电费需要自行承担，餐费自理，上下班的交通自理。时间呢还是这周六啊，这周六。那么咨询电话有2部，57227115 和6035116060 6035116060，就是请大家注意，其实每一个岗位呢相关的福利待遇不尽相同，特别是包不包食宿啊，这个问题有没有补贴，还是需要大家呢到时候啊问清楚看清楚。再来看下面这家公司，北京京城集团，这是一家 国有独资企业，那么目前呢招50名房屋修缮人员和综合物业管理人员，其中这50名相关的人员呢又分为瓦工7人、木工11人、水电工4人，都需要呢有相关的这个工作经验啊。那么薪资待遇呢是这样的啊，都是5500块钱一个啊，一个月5500块钱一个月，包含后面谈到的楼宇管理员啊，还有平房巡视员，这都是5500。年龄呢，除了楼房管理员是要求35岁以下，刚才所谈到的几个岗位呢都是40以下。如果是瓦工、木工的话呢，是初中级以上的学历，水电工要求是高中级以上的学历，房屋管理员呢要大专以上的学历，同时要有1年以上客服的相关工作经验。此外他们还招安置主管，安全秩序主管，那么这位主管呢要求是男士，40岁以下，大专以上的学历，2年以上的相关工作经验，薪资待遇是每个月6200块钱，主要呢是负责项目物业管理专业的服务方案、专业服务的协议、安全秩序外包合同的策划等等工作。还招一名环境主管，要求是40岁以下，大专以上的学历，2年以上的相关工作经验，男士，薪金是6200块钱，负责所管项目环境管理工作目标、指标和管理方案、工作计划。还招一名安全秩序班长，这个待遇呢是5500块钱一个月。还有一些其他的职位我们在节目当中就不一一为大家来介绍了，不过呢还是提醒大家，就是说刚才所谈到的这些待遇啊，大家也一定要问清楚还有没有一些您想要拥有的，它有没有包括的，比如说这个食宿的补贴是不是都在这个待遇里面。咨询电话57227115，57227115和6035-1160 6035-1160。 聊着天儿把人招，听着节目把活找，找工作招人才何必那么费劲儿呢？赶紧收听职场帮帮团，都是干货呀。 其实刚才我们所发布的这几个职位啊，全加一块啊，一个月呢都是有7000多的这样的一个待遇啊，甚至更高，所以我估计感兴趣的人也会多一点啊。还有电梯巡视员啊，这个呢薪资待遇是4600块钱，要求40岁以下、高中以上的学历、1年以上的相关客服的工作经验。还有前台啊，这是招女性，40岁以下、高中以上的学历，也是4600一个月。还有招11名维修电工，这个呢要男士，45岁以下，那么再加上2500的这个补贴啊，大家可以算一算一个月的薪金啊，还是不错的啊。那么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个岗位，同样也是在这个物业工作啊，北京驻总北宇物业服务有限公司联合北京东方汇博人力资源顾问股份有限公司招聘空调工6名，工作地点在朝阳区，工作时间呢就是早8点到下午4点30，运行班全班24小时，休72小时，要求男性是22至50岁，女性22至42岁，学历不限。工作呢就是维护物业项目内空调设备的正常运转，巡视空调设备的运转情况，并且做好详细的记录。上岗就签2年劳动合同，试用期是2个月，薪酬是这样的啊，就是2700的工资加300元的饭补，加一块就是3000，再加上政府补贴2500，总共呢是5500块钱啊，5500。此外招1名电工，也是在朝阳区上班，主要是负责物业项目内强电、弱电设备的维修保养以及巡查设备，薪金呢是一样的。还有招2名综合维修工， 对于这个综合维修工啊，他要熟悉水、暖、瓦、木、油等相关的技能，能够做好相关设备的维护和修理工作。薪金都是啊3000加2500的补贴。那么联系电话呢是5109。联系电话我们再看一下哈。这个联系电话大家可以到现场再咨询一下，给我们的资料当中的这个电话少一位，少一位。我们再来看下面这家公司，是北京静态交通丰台投资运营有限公司，招停车协管员，招50名，主要是在丰台区上班，薪金呢也是3000加2500，同时呢还有每个月啊900块钱的食宿补贴，食宿补贴，因为这个工作相对来说在户外工作啊辛苦一点。电话是5109-9519-5109-9519，因为这个公司哈，他们和上面那家公司是一样的，所以如果想要咨询上面这个在朝阳区啊做这个物业维修的朋友呢，也可以拨打刚才这个电话5109-9519，因为他们都是由北京东方汇博人力资源顾问股份有限公司来代为招聘的，这都是劳务派遣的公司。好，下面这个岗位呢是保洁员，是北京利泽金融商务区管理委员会招聘10名保洁员，工作地点在丰台。那么他说这10名保洁员啊，至少要有2人持有 B2 的驾照，因为要去开洒水车，要求的是男性，25至55周岁，工作地点呢就是负责利泽金融商务区的这个保洁。薪金是这样的，薪金呢是试用期2700，转正之后呢3200，另外呢政府补贴2500块钱。如果呢这个工作哈、他正式签约之后呢，会给予每个月900块钱的食宿补贴，但是工作地点呢是在丰台。联系电话是6362-1167。 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点半到13点半，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 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每周三呢我们的节目会为大家发布大量的招聘信息。刚才大家听到呢是这周六在通州的运河中学高中部体育馆将举办的公共服务类岗位的招聘会的一些职位。接下来我们来说辅警的一个职位，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招辅警，那么要求呢是18周岁以上、40周岁以下，也就是1978年9月1号出生的至2000年9月1号出生的这么一个阶段的应聘者，要求具有大专及以上的学历。工资呢是这样的，试用期2个月，转正之后年薪不低于67000，大家可以算一下每个月是多少钱哈、那每个月应该是高于5000块的哈、5000多一点，含五险一金，另外呢每个月还有2500块钱的公共服务岗位补贴，这加一块就是每年不低于9.7万元，这在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些职位当中呢也算是较高的。那么这个辅警的岗位呢，它又分有勤务辅警岗、勤务辅警岗和警犬训导勤务辅警岗。联系电话是6951-0487。大家在现场去应聘之前最好咨询一下啊，看看还要带哪些资料啊，比如说要不要带照片啊，要不要带一些原来的学历证书的原件和复印件啊等等。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呢也招辅警，而且招的还挺多的，他们招200名辅警啊。那么这个辅警的工资呢是这样的，是3000块钱到3500块钱不等，管吃住，另外每个月呢 再有2500的补贴，每年夏天呢有防暑降温费，这每个区的辅警的收入还不太一样。那么这个要求年龄在18到35周岁，他学历放宽了，是高中级以上的学历就可以去应聘啊。刚才海淀这块呢是大专级以上的学历。当然朝阳呢离丰台离这个通州又稍微近一点啊。好，来看一下联系方式。联系方式呢是两部手机，15321611800、15321611800，找段老师，以及15801307567，找李老师，15801307567，找李老师。崇文门外街道目前在招13名啊工作人员，分为安保助理，这是一个内勤岗，还有保安员、保洁员等等。具体的这个工资呢是到手2600。如果是保安员、内勤和保洁员、垃圾分类巡视员呢，这个高一点，每个月是3300，再加上2500的补贴，提供住宿，提供住宿。电话呢是6831-3537-0，以及6226-5829-0，6226-5829-0。同样，建国门街道呢也招啊保洁员和物业人员。那么工资呢他们也是承诺到手是不低于每个月2650，再加2500的这个补贴。电话呢是6831-3537-0和6226-5829-0。其实很多街道都在招这类似的这个岗位啊，包括保洁啊，包括一些这个内勤岗啊。比如说海淀区的万寿路街道也在招。另外呢，海淀区的永定路街道也在招啊，大家呢可以咨询一下，工资呢差不太多啊，但是呢也有比如说100-200元的这个差距啊。电话呢都是刚才大家听到的那几部电话。好，再来看在城市副中心行政办公区上班的工作机会啊，这是北京城建置业有限公司在招聘，北京城建置业有限公司招强电技工20名。这个薪金呢税前是3500到4500啊，那这个现在起征点到5000了，基本上就不用交税了啊。税前薪金是3500到4500，这个要求是55岁以下男性，高中级以上的学历，3年以上的相关工作经验，需要比如说一些从业资格证书啊，这是强电技工。中控员的年龄放要严格一些，到45岁啊，到45岁，高中以上的学历，1年的工作经验，薪金是一样的，招两名。这个岗位啊要提醒大家，就是他们不提供住宿，每人每月呢提供工作餐或者是发放餐补350元。电话57076929，57076929。因为我们今天发布的这些职位啊都是劳务派遣的形式，所以如果大家拨打过去啊是一些劳务派遣公司接听，大家也不要觉得奇怪啊。刚才这个岗位呢是在城市副中心行政办公区上班。此外，北京城市副中心市委办公楼还招25名保洁。保洁员的年龄要求是50岁以下，初中级以上的学历，要求有强烈的责任心和执行力，富有工作热情和团队意识。当然，这些岗位啊是需要政审合格的，啊，有一些啊严格的要求。薪金呢税前是2800到3000块钱，再加2500的补贴。工作主要是从事写字楼日常的保洁工作。电话是57076929，57076929。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东城区环境卫生服务中心呢招314名不同岗位的员工。比如说有人工道路清扫工。这个工资啊挺高的啊。这个工资呢啊加一块也还可以，是5250块钱，这是加一块了啊，加一块了。另外呢提供劳保疗养和体检，这个岗位呢有体检，别的岗位体检好像没有见到啊。此外呢就是提供五险，免费提供住宿。 还招27名人工道路冲刷工，加一块的工资呢是5250块钱。垃圾收运操作工46名，工资待遇啊都是一样的。另外招115名公厕保洁员，相关的岗位的咨询信息呢，大家可以拨打5707-6929，5707-6929，5707-6929。另外还招2名食堂厨师啊，这个呢主要是负责职工的午餐供应，税后工资也是5250块钱啊，待遇都一样。还招3名瓦工、4名木工，以及汽车维修工。5名水暖工，6名电焊工，很多很多岗位啊，所以其实适合呢有一定的技能的，也适合呢技能性不高的一些朋友哈、啊、去应聘。好，最后一个岗位啊，我们来说说是地铁集团招5名地铁安全管理员，这个呢主要是在地铁八通线工作，在地铁八通线工作，薪金呢是2970一个月。它分好几块儿，一块呢是基本工资，还有岗位补贴、绩效工资和其他的福利，加一块2970，再加2500的这个政府补贴。咨询电话是5707-6929和5707-6929。更多的信息呢，大家可以到现场去咨询啊。因为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节目就不一一为大家来介绍了。这是今天我们为大家介绍的这个通州区啊，这周六要举办的一场大型的公共服务类岗位的专场招聘信息，地点呢是在通州区运河中学高中部啊，高中部的体育馆，欢迎大家到时候去看一看。当然，他们主要面向的是通州户籍农村地区的劳动力。北京啊，作为全国的这个人才的汇聚之地啊，也是吸引八方的目光。就在上周六，我们节目也当时啊做了一个预告啊，就在上周六的时候呢，海南省的各个单位啊，包括企事业单位啊，来到北京招人了。嗯，招了多少啊？目前不知道，但是现场签约的就有将近200个啊。另外呢，比如说有3人签了100万年薪的，4人的年�薪在50到100万。9人的年薪在30到50万，更多的啊，400多人的这个签约意向年薪是在15到30万。因为那天啊，有海南的219家企事业单位来招聘啊，提供的岗位有4592个。那么来现场的人啊，你除了在北京求学的这些海南的这个本地的学子之外呢，还有很多从外地过来的，比如说呢有从吉林、广东、湖北坐着飞机来参加招聘会的，还有呢从日本啊打飞的来参加招聘会的。那么这次招聘会呢，就是让这个组织者也是出乎他们的意料，没想到来这么多高素质的人才啊。本来以为呢招聘会呢会无人问津，结果没想到很多来咨询投简历的人呢都是硕士以上的这种高学历人才。那么海南这是开了一个头，其实每年都有很多外省市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啊带着他们当地的企业到北京来招聘嘛。那实际上呢，正好呢海南呢也正是在建设这个自贸岛，所以呢未来的人才需求也会很大。海南啊算是拔得头筹，未来还会有哪些省市啊带着优秀的这个企业和诱人的岗位来招聘，我们的职场帮帮团节目也会在第一时间为大家来介绍，也会走进这些招聘会。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即将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再次提醒大家啊，大家在找招聘的这个工作机会的时候呢，一定要到正规的网站去查询，同时呢也希望大家到北京市工商局的网站上去查询一下这些招聘公司的背景信息。因为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发布了一个提示啊，最近北京市公安局连着2次啊在他们的官网发布这个影视类人才的招聘预警，就是有很多的公司哈、他们本身呢根本没有具备相应的资质啊，根本就不是影视公司，挂羊头卖狗肉，以这个高薪啊高这个职位为名，诱导一些不明真相的年轻的求职者啊去应聘，以为能够当明星，以为能够和明星走得很近，以为能够从此啊走进影视圈挣大钱，但是没想到都啊